三。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国生活百科。 央视由1991年起咧，每年都会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嗰度搞一个晚会，揭发在国内的消费问题嘅。今年的晚会咧就爆出了河北有养殖户用瘦肉精嚟养羊，亦都有钢铁厂回收旧的钢筋扮新的拎嚟卖啊！ 我是张凤平，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一个家庭的故事亦是香港的故事。 我在十兄弟姊妹当中排行第十，从四海开始，我们的名字就跟连城的生意相系。而十香是一间酒家。 有声好书《十香记》，作者陈慧，声音演绎伍万仪。 星期日至四深夜两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以在 rthk.hk 网上重温及 podcast 下载。 有声好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即系你爸爸都好吃得开嘅， 佢喂揸住个藤碟行埋 cash 钱喺马场入边做外围。 佢系快乐少将，追求健康，唔要汗。 咁你哋两夫妇系用啲咩嚟维系嘅咧？ 眼神，但系你要睇到，要领略到啊！讲到最拉尾就系话，俾得几多岁你一回事，但系你冇嗰个健康去享受你拉屎嗰几年咧，就会好可惜。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日是星期三晚上的广东广西，由我林以乐同大家去主持这个节目。今日香港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疫苗接种，这个伏必泰呢就急刹车就刹停了个接种，因为政府呢就收到呢有关的公司的书面通知，一批的伏必泰疫苗那个的药瓶的封盖就包装有些瑕疵，因为审慎起见呢，各区的接种就即时就停止了。究竟几时会再开始接种呢？要等到另行通知的。亦都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呢，原本2020年呢举办的东京奥运呢，然后今年呢才举行。咁呢个嘅听日就系东京一个大事，因为3月25号咧就会由呢、這个传送呢、這个传递呢个圣火噶。咁个传递圣火嘅地点起点咧就喺福岛县嗰个足球设施嗰度开始，因为嗰度系3.11地震咧重建嘅工作象征嚟噶。咁圣火咧就会由福岛咧停留3日，预计咧4月1号咧就传到去长野，长野就由1998年咧嘅冬季奥运会嘅举办地方嚟噶。咁121日嘅为期，呢个121日嘅圣火传递咧，要传遍呢个日本47个嘅都县嘅。咁啊，直到7月23号咧，先抵达奥运嘅开幕嘅现场嘅。嗱，但系今晚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可以讲咧系一个媒体嘅圣火传递者，佢游走于新旧媒体之间啦。佢领导嘅公司系连续咧5个季度就230% 嘅强劲增速，咁成为咗世界第一个华人网站咧一个嘅网红啊嘅孵化公司啊。咁佢就系 黄雅芬小姐啦，咁啊，咁传媒新媒体嘅冇乜边个冇听过你名嘅，你应该都好认识你。但系对奥运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对奥运嗰个认识就唔系好多啊。但系奥运精神咧就系一种体育精神嚟嘅，就系要赢啊，好紧要啊，系嘛？你自己有冇即系经历即系一种咁嘅精神咧？ 嗯。以乐大师你好啊，今晚感激你俾我机会，因为一路都系你嘅小 fans， 所以叫你大师。 多谢多谢多谢。 我觉得奥运精神喺我身上边咧都几明显嘅，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几好胜嘅人嚟嘅， 系嘛？ 所以系啊，所以我好中意赢嘅。 我哋街坊嚟嘅， 系啊， 系啊，都系深水埗区嘅。 系 不过我大你好多，所以我冇虾过你啊。咁 我冇， 同埋我住嗰区咧就比较单纯啲嘅，唔系觉得即系同一区，但我住嗰个小区咧就比较。单纯啲啊！你嗰个小区我哋唔系好敢行过去嘅， 系啊，危险啲， 即系嗰啲社团人士好劲噶嘛，我哋成日行过俾人洗路行上嚟，咩名咁噶？ 我哋女仔好啲，最多都系俾人撩，即系冇俾人打。 俾人撩咪好咯，即系证明靓咯。 冇俾人打过。 咁你食美区大噶嘛？我就即系打西区大噶嘛。 都系街坊嚟， 街坊嚟，深水埗区 咁样。 系啊系啊，咁你都系一种即系。要贏嗰種心態 係 嘛？ 係啊，我諗奧運精神喺我身上面就係、是深水埗即係石硖尾長大咯。咁、我爸爸係潮州人啦，知潮州老漢都係即係嗰啲嚇，即係好威風噶嘛。咁我諗我自細學大，咁我係大女嚟嘅，咁所以都好勝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呢幾年嚟，即係我遊走，啱啱你話我遊走於喺新舊媒體之中啦。咁所以有一樣嘢都學到，即係雖然要贏，但係都要認輸咯。 係，呢個好緊要啊。 係啊，即係奧運精神都係，即係你好想贏，但係輸咗係咪就係發爛仔要走佬咧？ 咁 又唔係。 發一陣間得嘅，我覺得，或者唔抵啊嘛。即係嗱，最慘係咁嘅，奧運又好，即係任何一個比賽都冇人記得第二噶。 系啊， 吓个个都系记得冠军嗰个嘅啫。 系啊，咁所以即系认输，咁四年后又要再嚟过咯。咁、我谂媒体生涯都系咁样咯，即系唔系都系一定要慢慢一点一滴咁样去。 喂，但系你就好劲、啊，你系十几十零岁妹咧，即系嗱，食嘅美大，我哋知道都唔系话家境好富裕嘅人嚟噶啦，系嘛？即系我深水埗区基本上都唔系家境富裕嘅人住喺度啦，系咪先？咁就竟然即系真系自己孭住个背囊就走咗去。多倫多讀書喎，點解咁勁嘅咧？ 啊，呢、這個好特別嘅，因為我爸爸媽媽咧係做嗰啲打冷鋪嘅，咁、所以細個咧成日都會見到 即係潮州人啊，打冷鋪就即係本行嚇、 你會見到嗰啲即係都唔係話即係都係。即系咩人都有， 纹晒身嘅又有，着到靓靓嘅又有， 嚟开片嘅都见过好多次，即系攞住个菜刀嚟斩人都见过，好细个已经见过。咁我好记得嗰阵时细个咧，咁每一晚咧都有啲好靓嘅姐姐嚟宵夜嘅，就会有啲人带住佢哋咁样咧。咁大家都知嗰啲系咩工作啦。咁我细个就喺度谂啊，嗰啲姐姐几靓，大个要唔要做呢样嘢咧？ 哇，俾阿爸知啊，弊嘢啫。 咁跟住过咗一年之后就发现。都系唔得，我唔可以做嗰啲靓姐姐，我要做嗰啲带住嗰啲靓姐姐嗰啲人。如果我要做咧，我要做夜总会嘅妈妈神。 哇，好嘢！咁细个咁样谂 啊，系啦，我就觉得唔得，我见到佢哋咁样都太辛苦，每日嚟，即系由一年好靓，第二年就冇咁靓啦。咁样，咁如果我要做咧，我就一定要做妈妈神嘅头先得咁样。 因为妈妈神唔靓都得嘅。 系啊，咁即系做到几多岁都仲可以啊嘛。咁所以就后屘就 觉得，即系自细已经好有生意头脑咯。难怪你做生意啦， 所以我得话就话自己有啲即系好胜心咯。咁所以当年就睇得下，都系觉得都系唔对路啦，都系读书着数啲咁样。咁所以就觉得即系要读书嘅。 但系读书都唔一定有好前途嘅吓。嗰阵时系即系你知道喺银行做一个经理咧，又要人事担保啊成啊嘛，其实好恩嘅人工。喺长沙湾嗰度咧，即系做呢个车衣女工咧。个个礼拜出粮就落去下边嗰个金铺买金噶啦，因所以嗰段时间系好多金铺喺嗰度。 都系噶，但系起码嗰阵时我哋都即系读书为名啦，咁当然即系都想离家咁样走出去出面睇下个世界系点样。 系啊，嗰种奥运精神向上爬， 就要跑啦，就要即系觉得留喺 世界先， 系留喺度冇乜嘢咁样，就揾个机会扎扎地地就溜咗去咁样。 但系喂一。揾就揾到，即系多伦多一间出名嘅大学，咁简单嘅。 呢个都系我嘅性格。 因为嗰时候冇话上网抄资料噶嘛。 我唔系㗎，我第一年去到我读中学先㗎、哦、我读咗一年中学。 咁、就知道地势 就知道啦，係啦，即係就了解啦。咁就係问人边间大学最好，我就要入去咁样又系嗰啲啦。咁所以啲人就话多伦多大学最好，咁我就话。 啱㗎，一个运动员梗系望住冠军嗰个台㗎嘛，有咩又话体育精神呢今次諗住嘅志在参与嘅啫。咁呢啲唔得嘅，我觉得。 係，所以就一定要入最好嗰间大学，跟住入到去边科最好咁样，咁又要入个科咁样。 哦，边科咁卒之？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同 即系咩嚟嘅咧？即系读乜嘅咧？基本上， 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学读完之后都唔知道自己读乜噶啦。咁所以有几多个人读完大学之后翻出嚟嗰啲嘢真系有用噶？ 大部分科目都冇乜用嘅， 都系真系攞个 degree 咁样。不过我觉得即系年青人听完我呢番说话就笑一笑算啦，都系继续讀書。 但 系 都要读噶，系咪？嗱，除非你读好专业嘅嘢啦，即系会计师啊、律师啊、医科啊。如果唔系嘅话，喂，读完之后我有。我听啲青人你读咩咁读咩嚟嘅？我课即系要问完之后，佢都答唔到你 系 咩嚟。 系，尤其是你读 business 嗰啲，个个都系咁噶啦。读 business 即系读吹水嘅啫嘛，咁你真系知道下啲概念咁样。 喂，咁嗰阵时就即系读完又唔会话留低多人多做嘢，就翻翻嚟香港咁有趣咧。 我读完书嗰阵时，其实系1997年，系真系透露咗自己嘅年龄啦。 都知噶啦，网上抄到，而家冇乜秘密噶喎，嗰啲。 咁1997年就大家都话唔好翻香港啦，一定要留喺喺嗰度發展啊！但我就覺得我好想翻香港見證一下，即係究竟九七有啲咩改變咯。 哇！嗱，呢啲又係做生意嘅頭腦同埋奧運精神，就係咩咧？人氣我要，人要我走。 係啊，咁就要個個都話唔翻嚟，咁我就話我就翻去睇下究竟發生啲咩事咁樣。咁想真係都真係想見證一下香港， 同埋親人喺度啦。 係啊，同埋屋企人喺曬度，咁我都覺得係時候都要翻嚟。 咁啊，翻咗嚟咧，你又入咗個。即係一個嘅當時啊，冇用新媒體去形容嘅，咁事實上係一個新嘅媒體嚟嘅、 嗯， 相當之大啦，好國際性啦、 嗯。 但係啱啱佢又開檔嘅啫喎，即係冇乜成形啊！你啲入去 係我入去，我可以講啊自己係嘛、 啊？可以。 我入去 Yahoo 嗰陣時咧，其實我係去香港嘅第一個員工嚟嘅。係 啊， 我去見工嗰陣時， 即係全部係其他係外國人嚟 嘅，全部都係啲regional 嘅 director 啊、VP 啊、senior VP 啊。即係好大嘅嗰度，即係香港係冇人嘅 副總裁， 但係都係成間公司都係得四五個人咁樣喺西環一個好細嘅 office。 嗰個總裁已經想好似好威咁嘅喎，成張台霸曬嘅， 全部都威㗎，係啊，全部都好叻。 原來張台得咁大嘅 但係嗰個 office 好細，所以我入到去其實都幾經典嘅，即係都覺得嗰間我去見完，即係去 interview 之後咧，我就落到去睇個水牌，究竟有冇串錯咧？因為嗰陣時咧，你知即係大陸好中意 KFC 又寫咗 KF 唔知乜嘢， 係啦， 咁我就睇究竟係咪嗰個名係咁串，有冇串錯，咪假嘅咧？呢間公司咁樣 嗱，新媒體就係咁噶啦，就係嗰啲英文係照自己創嘅，係嚇，如果有相同就唔得嘅，咁我古怪啊！串完都唔識讀嘅，基本上 係都唔知係咩嚟 嘅。係啊，讀咗又唔知係咩嚟。 咁所以嗰陣時就入咗呢間公司咯。咁就好開心地，即係又冇人知乜嘢係新媒體啦。嗰陣時直情唔知 internet 係乜嘢啦， 唔會咁形容添啦，淨係唔知乜。 係啊，係啊，都要問啊。我最記得嗰陣時我哋咧，即係我哋最主力係要賣網上嗰啲廣告啦。咁網上嗰啲廣告而家大家都知係 banner 啊嘛。係 啊。 咁我哋嗰陣時去 sell 嗰啲 banner 位咧，啲人直情攞住把間尺嚟度嘅，即係一個 banner 位係幾多尺乘幾多寸咁樣咧。咁即 係喺個電腦嗰度度啊？ 係啦，喺一個電腦嗰度度，跟住佢話 咁個電腦大啲咪可以又大啲。 係啦，所以永遠都唔啱嘅，因為我哋嗰陣時有一個 terms 叫幾多 pixel 咁樣啦，咁佢哋話咩嚟㗎？你度俾我啦，即係你好似賣報紙廣告咁樣，咁你一個版面咁大，你咪就係咁大咯。咁我哋話唔係㗎，你電腦個 mon 個 size 大啲細啲，其實會有影響。 係， 所以即係淨係講呢啲好簡單嘅 terms 都會搞好。 你放喺時代廣場嗰度又唔同咗啦， 係好唔一樣，所以幾好笑啊！嗰陣時即係講呢啲都。 咁你心態上點適應咧？即係由一個完全我活喺一個舊媒體嗰陣時係。完全舊媒體世界咯，就講傳統媒體世界、去到一個咁新嘅嘢，點樣介紹俾人？你自己個心態點樣過到？ 我覺得。 對我嚟講簡單啲嘅，因為即係我好早都接觸啦，即係已經知道新媒體係啲咩啦。咁所以只不過即係我自己好適應嗰一樣嘢，只不過係個大環境唔係好多人知道係啲咩，即係要俾啲心機去做好多教育嘅工作啦，即係要講解又講解，講清楚嗰樣嘢。 不厭其煩咁講， 要不停咁樣 講到自己都被催眠先得嘅要。 係啊，完全係啊，你唔催眠真係冇辦法啊，真係。但系件事系好嘅，所以自我催眠都系好事。 系咁，但系你认为有咩好处？嗰阵时大家都未睇到新媒体嘅好处喺边度，亦都未到咁爆炸性啦。好老实，后屘仲要经历呢、這个即系爆破嗰啲泡沫之后，大家咦咁开始。你嗰阵时点样觉得说服到自己去接受咁新嘅嘢？ 我觉得新媒体对我最大嘅冲击系。舊媒體好多時候咧，譬如話我由細到大都睇電視啊、睇報紙啊，好多嘢都係資訊係交俾你嘅，即係佢要俾你睇呢樣嘢， 餵你食嘅， 係啦，佢話俾你聽，哦，今日黃金時段有啲咩啦，咁你就睇啦，咁樣，跟住而家嚟十一點就係新聞啦，咁樣你就聽啦，咁樣，咁所以好多嘢都係已經被安排嘅。新媒體係你自己去發掘嘅，即係我可以自己去揾一啲我自己中意嘅嘢嚟睇，或者我自己去搜索一啲我自己好有趣想知道嘅嘢，所以成件事變咗由被動變咗去好主動咯。 其實我哋讀書嘅時候，你讀大學都係咁噶啦，好主動去圖書館揾資料噶啦，係、咪做媒體人更加啦，報紙喺圖書館又喺個電腦度抄翻曬 N 咁多年前嘅報紙喺度抄落嚟噶啦。只不過而家就係方便咗、我唔使圖書館，用個手機都揾得到啦咁樣。但你嗰個年代仲未得噶嘛，因為智能手機仲未出到嚟噶嘛，都係要大家抱住個電腦噶嘛。咁、你點樣覺得佢好呢？ 但是心态上是不一样的嘛，即是你很简单地我拿住到部电脑我即时就可以找到那样东西嘛。那你找到那个资讯是譬如你去图书馆你找到那本书可能讲了那几件事，那本书可能写到两年前写的了已经。那个资讯没有我在电脑上面找的那新同埋咁準確咯，所以你揾嘅嘢好新，同埋我一揾嘅嘢我要揾到，所以我覺得呢個互動性同埋主導性係新媒體最同舊媒體最唔一樣的。 即係等於而家好多國家咧嗰啲嘅疫情數字都係延後咗嘅，講緊兩個月前嘅或者兩個星期前嘅，而家我。但係新媒體，我即刻就知道最新嘅消息咁啊，唔一樣。 你可以知道最新嘅消息，甚至你可以知道將來嘅消息。 咁誇張？ 因為你揾到好多將來啲人嘅 prediction 嘅，即係好多人喺度，即係喺度講話，哇！我有呢件事，我就估計嚟緊會係點樣啦、譬如好似而家財經咁樣，炒股票、炒樓，好多人會預計將來噶嘛。咁、所以你唔單止係揾到而家即時嘅嘢，你仲可以揾到好多人哋預測將來嘅嘢嗰樣。嘢会令到你觉得，咦？我可以好即时咁样揾到我而家要嘅，同埋我将来想象到嘅嘢。 突然觉得自己高瞻远瞩， 系啦，你就觉得自己即系知道好多嘢，发掘咗好多，而嗰样嘢系我自己亲身去发掘出嚟嘅，唔系人哋抌俾我个个都知嘅嘢。咁你就觉得我嘅生活唔同咗啦。 你点解唔同化？ 因为你觉得你 知道你自主，同埋你觉得我知道嘅嘢唔系个个人都知咯。 哇，嗰种感觉系咩咧？即系好似去寻宝一样啊，揾到个宝藏。 系啊， 又冇人知啊，得我知嘅路线图得我揾到嘅嘢咁样。 系好唔一样啦！你以前同一个时段，譬如话我哋全部同一个时段坐喺度听新闻，咁、你听完个新闻，第二朝全部都讲紧同一样嘢。 平面嘅。 系啦，冇分别。但系原来我听完新闻之后，我上网仲查多咗15分钟。关于呢个 topic 嘅嘢，咁我认识嘅嘢就多过人哋15分钟嘅咯，咁、所以你就变咗好似知道嘅嘢多咗好多，咁所以点解嚟到今时今日有好多所谓嘅 KOL 啊，好多嘅 influencer 出现，就系佢哋知多咗好多嘢。 但会唔会喺同辈当中咧，那个嘅心理状态觉得我自己威啲嘅，啊，即系好似奥运自己企喺。Number one 嗰個位置係威啲喎，為國家爭光啊咁嘅感覺。 我覺得一定會嘅，所以點解年輕人咁中意新媒體就係、你可以去學多啲嘢，同埋你可以講一啲人哋唔知嘅嘢嘛。咁當你講一啲人哋唔知嘅嘢，人哋就覺得你威啲嘅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一定有嘅。 即係。嗰、那個年代咩咧？嗰、那個年代咧，要追女仔咧就係幾個可能啦。第一個可能就有相機。同埋影咗相之后咧，咁你就威啲嘅，因为隔篱嗰冇啊嘛，而家有相机系好难有嘅嘢嚟噶嘛。第二咧就识。 帮人睇掌纹。嗰啲咧就可以捉住女仔嘅手啦。第三咧就係彈吉他，話呢三個係真係必殺技嚟嘅，基本上係食乜都唔重要嘅嗰陣時。咁而家新媒體就咁啦，哇！喺我擁有嘅資料咧，資訊你唔知道，咁所以我又威咗，你要聽我講咁。 嗯，係啊，一班人裏邊吹水都要啦，咁你都有一啲題目啊，有啲題材可以講。 個個側耳聽你啦。 係啊，呢、這個我覺得好緊要。 又駁唔到嘴先慘喎。 係因為唔識噶嘛，咁你就變咗喺即係圍內就係一個即係。意见领袖啊，而家所谓嘅 咁嗱，但系当时喺呢一间公司里边有好多要做啊，咁做到咩程度跟住离开嘅？ 我当时做到香港我成个香港区个 sales head 啦，跟住就升咗去做 regional 嘅 sales head 啦。 哇，喺区域噶咯，系 啊， 管咩地方？ 嗰陣時係管理差唔多十幾個 market 咯，即係亞洲區。 哦， 亞洲區裏邊最大嘅客户，如果佢哋使得起錢嘅，佢哋又會做多於香港嘅一啲 marketing 嘅嘢咧，就會去咗我個 team 嗰度。 即係得係咪算唔算叫大中華定係跨越大中華？ 跨越大中華，譬如話基本上係世界性嘅，即係譬如我哋最大嗰啲客，佢哋都係一啲世界級。嘅一啲客户咁樣， 但係唔易揾嘅，唔易 sell 嘅， 唔易 sell 啊！所以我哋嗰陣時，基本上我嗰陣時一個禮拜，我諗一個月基本上有20日係飛咗喺唔同嘅 market 嗰度，即係好少留喺香港。 哇！但係你嗰個年代咧，能夠咁樣周圍飛嘅工種咧係好少喎， 係好開心嘅嗰陣時其實。 咁你一坐上飛機有種古怪感覺喎，前後左右全部都係男人，係得我係女人㗎喎。 啊，都係㗎。其實喺我哋，其實基本上呢件事發生喺傳媒界都係㗎。其實傳媒都係大部分都係男人㗎、啊，所以我都係少數嘅女人。 因為我坐上飛機機場裏面都揾啦，唉，有幾多個女人呢？哇，真係冇乜噶，上到飛機先揾到啲空姐噶啫。 係啊，都係噶，所以啲空姐對我都好啲噶，禮貌啲。 同性別啊，咁難得見到個客係女性嗬，真係好唔一樣，仲會好好有趣地好究竟佢做咩嘅咧？點解會成日坐飛機嚟嘅？係 啊，有都識咗嘅已經朋友咁樣噶啦，好似。 咁我哋咧今日咧就係我哋要訪問呢個嘅黃雅芬咧，係一個嘅新舊媒體穿梭。两者当中咧，一个即系全胜火嘅人啊！事实上，咁我哋啱啱翻嚟咧，就会再同佢继续倾偈。我哋先听首歌，系《Gangnam Style》啊。 我扮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커피 한 잔에 여유를 아는 품격 있는 여자 밤이 오면 심장이 뜨거워지는 여자 그런 반전 있는 여자 나는 선어해 낮에는 너만큼 따사로운 그런 선어해 커피 식기도 전에 원샷 때리는 선어해 밤이 오면 심장이 터져버리는 선어해 그런 선어해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이때다 싶으면 묶었던 머리 푸는 여자 가렸지만 웬만한 노출보다 야한 여자 그런 감각적인 여자 나는 선어해 점잖아 보이지만 놀 땐 노는 선어해 때가 되면 완전 미쳐버리는 선어해 근육보다 사상이 울퉁불퉁한 선어해

竟然是占全国失业人口的72%。估不到在失业者中还有不少是拥有学士学位，有些甚至是有博士学位。他们从前朝失业到现在已经有12、13年那么久。2015年，特尼西亚全国四方对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办单位形容他们推动对话，阻止了国家走向暴力冲突，但是就阻止不到饥饿的人民继续上街作无休止的示威。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的直播室里面有一个游走于新旧媒体当中的黄雅芬小姐在当中。你其实就有完了之后就去了一个大电视台啦、大台那里做。走了旧媒体，咁奇怪的。 其实我由 Yahoo 去咗大台咧，即系去电视台，啲人都觉得啊呢、這个人咁奇怪，点解？ 嗰阵时喺呢一度广播度啊，定系已经去青山清即系清水湾？ 喺将军澳啊， 将军澳啦，已经 系哇，将军澳咗， 中国年代 OK。 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因为细个由头一路细个都系睇电视长大噶嘛。咁、你去到好想知道究竟成个电视系点样做嘅咧？咁样咁，但系我入去其实系基本上系想帮佢哋转型。去由旧媒体变咗新媒体嘅，咁、所以我系负责佢哋即系成个 internet.com 嘅业务，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啊！ 所以佢都揾啱人咧，揾一个入嚟系喺个旧媒体个平台里边做一个新嘅媒体 .com 嘢嘅， 系啊，都系嘅。所以即系我入一个旧媒体里边去做一件新嘅事物，即系唔系真系完全走咗入去一个即系旧媒体里面。 但系嗰个文化冲击都喺度啊！即系一班管理阶层嘅人，即系你上边嗰上司咧，佢都系旧媒体人嚟噶嘛。咁我又確實又坐喺你上面喎，佢又要指指點點你點做喎，咁可能嗰啲意見都係錯 嘅。我覺得衝擊係大嘅，因為當時我入到去，咁我又好似空降咁樣啦。咁大家都覺得，咦？如果你新媒體做得好，咪即係等於我舊媒體唔得咯咁樣。 哇！呢個先恐怖啊！ 即係所以即係已經係有一個競爭嘅一個心態喺度。 唔係你死我亡咯，已經 係啦。即係入到去已經係打仗咁樣，即係已經唔係一個合作嘅模式，就已經係入到去個毛已經係好似進入你譬如打機嘅年代，一入到去已經係要。战斗 嗰啲唔系你队友嚟嘅，系即系打过嘅。 所以成个环境已经系好奇怪嘅。咁以我一个人入到去，冇山头，冇后台，其实系难做嘅。 而家 dotcom 系虚拟噶嘛，你记住。 系啊，所以系难嘅。但系其实但系当年咧，我老板好好咯。方小姐系一个。嗰陣時佢年紀好大，但係佢好知道如果個台唔轉型咧，其實係唔得。 哇，其實好難得噶，佢以佢年齡嚟講，可以咁樣去思考，即係佢都係一個睇到前邊發生咩事嘅人嚟嘅。 佢係好清晰，佢好清晰睇到，即係就算當日我入到去，佢話上網係點樣上，你可唔可以教我點樣開啊？ 哦，連上網都唔識嘅佢。係 啦，佢會話點樣上，佢好俾心機，佢會學咯。咁然之後我俾佢睇 YouTube 嗰啲片，佢話哦原来是这样的，这样。咁所以他很虚心地想知道那件事是怎样，跟住他很相信如果个台不转型呢不得。所以他给我很多资源，给我很多 support。即如果不是因为他呢，我很坦白地都几难在里面可以做到啲。 即有把尚方宝剑啦。 都算 是。是不是啊，即好紧要啦。 都算是。 怎么开路的呀， 屠龙宝刀。 是啊，即是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插都插不掂。 都 有啲难嘅，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喺台里边都有好多人，佢哋心态上都要想改变嘅，即系话我当年入到去，可能一入去嘅时候就好似要战斗啦。咁其实我喺嗰度做咗四年，其实都有好多人都睇到呢个趋势，都系要改嘅，所以即系跟慢慢地都多咗好多盟友一齐。 其 实 老 实讲， 反对你嗰啲咧，都喺电脑上嘅 .com 嘅。你明唔明啊？冇人逃得过 .com 嗰阵时，已经系即系 .com 又喺度炒卖得好紧要添啦。嗰啲嘅区域名啊，成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已经知系进入咗嗰个世界噶啦。不过想拖慢啲咁解嘅啫。 的确系想拖慢啲咯，即系话你避都冇得避噶啦。但系嗰件事可唔可以拖慢啲啦？咁样 同埋，起码喺我呢个行里边。唔好咁快，咁等我仲可以生存多幾年嘅咁啊！ 呢個都係噶，都係噶。所以其實當年我哋即係揾到一個共存嘅辦法之後咧，其實大家就好好多啦。即係其實當你覺得有一樣冇一樣嘅時候，你就會恐懼啊嘛。但係如果當你發現原來新舊媒體兩樣嘢係可以共存嘅，即係唔係話新媒體嚟咗之後就取代咗舊媒體，舊媒體即係會死噶啦咁樣。其實。当年咧，个个都话冇人再睇电视噶啦，冇人会再听收音机噶啦，旧媒体会死噶啦。但系已经过咗咁多年啦，即系讲咗都十几二十年啦。其实新旧媒体咧系可以共存，同埋可以大家一起合作咯。 嗯，但系有啲行业真系会冇咗噶嘛，例如人力车冇咗啦，香港系咪？就算有个人力车喺度，都系。你影相啫，冇人再拉你噶啦。嗰阵时好劲啊，拉到上去即系半山区噶嘛，系嘛？咁啊，而家事实上大家嗰阵时都好大嘅惊恐，就有一样新嘢出现，会唔会真系取替咗？而我呢个玩完咗啦，咁样啦，系咁嘅心态。但你游走于新旧媒体当中，你会睇到嗰个最大分别系咩？即系新旧媒体嘅人嘅心态会唔会唔一样？ 我觉得以前咧，做媒體嘅人咧，都有一種高高在上嘅感覺嘅，因為你將一個資訊去話俾廣大媒體知，同埋當年即係好多傳媒人咧，佢哋都會係比較高嘅，即係好多人都會追隨呢啲傳媒人。但係到今時今日，你見新媒體個個都可以係做傳媒人，即係冇以前嗰種咁樣高高在上嘅一種感覺。咁但係我覺得最大嘅分別，頭先都有提到喺新媒體最大嘅唔同就係你將個自主權交翻俾嗰個觀眾，個觀眾可以自己去揀佢自己想要做嘅嘢。舊媒體就最主要係我。要为你要啲乜嘢咁样？ 系啦，我哋讲咗咗旧媒体好似好负面咁，但系其实旧媒体有一个好处咧，就系话咧，佢相对需要客观持平嘅，同埋佢对我啲嘅 news 即系新闻咧，佢系真系要求证，证明咗系真，佢先可以讲嘅。但系新媒体就呢两样嘢就相对唔使，系咪咁啊？ 我觉得有啲系嘅，即系譬如话今日好多人都可以做新媒体嘅主持啦。你见我头先有提过，即系而家有好多 KOL 啊，佢哋可能自己可以开个网台啊，或者佢可以开一个网上边嘅频道，就已经可以讲自己想讲嘅嘢。咁佢都可以变咗一个媒体人。 我哋廿几年前咧，我初初开咪嘅时候咧，啲人已经喺度笑嘅。你唔好以为你识讲嘢就去开咪做主持啦，咁啊廿几年前真系啱嘅呢句说话，而家系真系得噶。 而家已经个个都系咁样噶，其实你而家见，你见呢排即系有一个 app 叫做 Clubhouse， 个个都喺上面开台咁样，个个都已经 好笑啊！我成日同我朋友讲，我老婆听住好嘛，我今晚十点我哋开房啦咁啊。 就係 嗰個而家個術語嚟噶嘛，吸引住開房， 就是、開間房可以傾偈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即係對舊媒體唔係有一種負面，只不過我頭先即係想話，以前嘅媒體人咧，佢係因為佢會有一種操守喺度，所以佢會知道有一啲嘢係要經過。審查或者佢會知道嗰樣嘢係真實嘅，我先會講嘅。咁所以媒體人之前嘅地位係高啲，因為佢係有一個重要嘅身份， 掌門人啦。 係啦，咁而家嘅新媒體人唔一樣，就係佢可能講嘅嘢未必係查證過，只不過佢係覺得係咁樣，佢就已經講咗嗰樣嘢出嚟啦。咁樣所以個江湖地位係冇以前咁重。 同埋以前舊媒體時代咧，個社會都係鬥快嘅，但係嗰個鬥快得嚟，因為舊媒體始終快極都係慢噶嘛，對新媒體嚟講。咁但係新媒體唔係話喂我依一頭睇完個報紙即刻開錄一段嘢講啊，我都唔使去再 check 佢真定假啊，錯與對啊，唔使你噶啦，我只噏我自己 意見，因為要快啊嘛。 係 咁快，咁佢準嘅程度又有時就會失手嘅。 新媒體要鬥快，呢個係真嘅。咁雖然舊媒體以前我哋都要鬥快噶啦，但係鬥快都要準咯。好似你咁講，但係新媒體就冇話。因為好易啫嘛，我出咗之後，跟住可以有澄清啟示話啊，唔好意思，我之前我講錯咗咁樣，或者冇人記得啦咁樣，所以好唔一樣嘅成件事。 而家好得意嘅嗰個新媒體世界係咩咧？就算我講錯嘢，跟住啲人啄翻嚟啊，炒翻你嘅，喂，你嗰陣時幾月幾號講錯嘢喎？你咁啊，唔使回應，我一唔記得啦，大家都再唔會再炒你件事，你明唔明？炒最多俾你炒三日，炒完噶啦。但 係 舊媒體唔同喎，舊媒體一講錯嘅咧，啲人就真係一路喺度窮追猛打喎。 係啊，完全係 啊，完全係。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好難，即係而家咧，我成日都覺得好難再分新媒體定舊媒體，因為其實條線已經好模糊。 都分到嘅嗱，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又明嗰個模糊性，而家越嚟越模糊，因為手機又睇到舊媒體嘅嘢。在旧媒体就看到新媒体，上在新媒体那里给你看的。在旧媒体为什么这么紧张那个的对错呢？是因为它还有一个叫台。 嗯。 因为我不是个人嘛，我要孭着个台的声誉嘛，是吧，个信誉度嘛。但我个人不是嘛，我个人的信誉度，喂，讲错咪讲错，唔讲得错咪嗱，咁赖皮嘅嘢都讲得出嚟咁啊，真系咁有几大影响咧？如果个台旧媒体佢仲要靠广告啊嘛， 嗯， 我广告话我一失信誉或者某啲嘅态度表错态咧，咁就啲广告走啊嘛，咁我咪要好小心咯。新媒体唔系，我要 view 数啫嘛， 嗯， 我理得嚟有讲错有人睇啊，咁点啊？ 系个分野都几大， 好大噶，即系背后嗰个嘅操作嘅操守系唔一样咧，就系嗰个系最大嘅分别啊！反而系就唔系话喺边个平台睇到边一个， 明白 系嘛？你觉得自己喺咁样穿梭两者当中，你会觉得有啲好矛盾同埋好难处理嘅心态咧？ 我又唔特别觉得，因为两者对于我嚟讲，即系都有一个游戏规矩喺度。咁所以虽然即系话我哋做新媒体。嘅時候，我哋可能啲嘢可以輕鬆啲，即係冇咁嚴謹啲咁樣。但係呢個即係都係睇嗰個傳媒人本身嗰個心態係點樣。即係當然有一啲係好亂嚟嘅，即係佢可以亂咁講完之後唔使負責任嘅。但係當中亦都有一批即係新媒體人，佢哋都係好盡責嘅，佢哋都即係好想講一啲好準誠嘅嘢，咁所以都好 即係唔係一面倒嘅， 都唔係一面倒嘅。其實 不過只不過就係、是。新媒體就容許到一批咧，係唔係咁盡責嘅人講嘢都生存到咁解啫，係嘛？即係但有一批仲係好有操守去做嘅咁樣。但係嗰啲會唔會係後生仔少啲嘅咧？定話已經比較成熟啲嘅人先會咁諗咧？ 我覺得唔係年紀嘅問題咯，即係都係責任嘅問題咯。即係其實都有一啲好年青嘅人，佢哋都好盡責，即係佢哋講嘅嘢都好堅持啊。或者我哋譬如近來見到啊呢排炒股炒得好厲害，你見到網上邊好多人走出嚟變咗財經嘅 KOL 啊， 秘密消息話俾你知 嘅。係啊，即係有一堆當然喺度即係散播消息啦，但係有一啲都真係有一啲真正嘅專業，佢哋真係做曬分析啊，好認真咁樣去講嘢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有唔同嘅人喺裏邊咯。 參加奧運嘅運動員咧，就係一定要贏啦，就唔會做輸嗰、那個，用住心態咁去比賽啊。你啊得意喎，你係寧可碎地板都要當老闆。呢个好有年青人心态，我觉得系咪？即系而家个个都系毕咗业，好似你话，喂，其实毕业大部分毕业读完嗰个科目咧，出到个社会里边都唔知揾咩做，打工啊，不如自己做老板啊，喂，好简单啫，屋企揾埲墙，有个相机、手机都得噶啦，影到咁啊 upload 咗上网，咁我就有机会系做老板噶咯，系咪咁咧？ 都系噶，我其实嗰阵时，我而家谂翻起自己做老板，其实都有啲攞嚟衰嘅，其实都好唔明白点解嘅。其实喺香港打工都系好啲嘅，高高在上咁样，喺香港打即系创业，其实都系一条辛苦嘅路嚟嘅。年轻人都，我觉得香港好少年轻人创业。 你嗰種創業同而家嘅 KOL 有啲唔同嘅， 嗯， 啊，你而家嘅創業係自己有間公司嚇，啊，即係成為咗一班網紅嘅孵化公司啊嘛，咁，嗯，難啲嘅要湊住呢班人， 要湊住呢班 人，喂，真係好似你細個嗰時諗過，喂，如果要做嗰啲咁靚靚嘅姐姐，不如做冇即係帶佢出嚟嗰，那個， 就係咁， 唔同咗行業啫，而家係 就係咁樣啦，而家都有啲似嘅，其實。我哋有啲似一个即系新媒体嘅经理人咯，咁，嗯，我哋就系去发掘一啲即系我哋所谓嘅创作人，即系佢哋真系有能力去创作内容啊，自编自导自演嘅人啦，咁，嗯，我哋就会签咗佢哋翻嚟，就会帮佢哋去做内容啊，跟住然之后帮佢去养粉丝啊，跟住然之后帮佢可以揾一啲商业嘅机会可以赚钱啦，咁要做呢样嘢，其实一开始系为理，有啲为理想嘅，其实即系觉得香港都有几多呢啲年青人，佢哋即系都有谂法嘅，想做嘢嘅。 同埋我哋觉得创意咧，香港一个好宝贵嘅嘢。 嗯 哼，咁，啊，你对比成个亚洲区咧，即系创意好无限嘅，系香港人一个自由度好大咧。咁我哋即系点样天马行空都得嘅。咁但最近我哋突然间俾泰国追得我哋好紧要，虽然我哋唔识泰文啫，睇翻啲片觉得，哇！你咁劲嘅啲广告啊，特别保险嗰啲广告都咁劲嘅，咁你点样面对呢班嘅青年人咧？佢个心态系咪入嚟个个都要红啊，要威啊咁样？你点样凑佢咧？ 其实大部分都系觉得自己有啲嘢先系想做网红噶嘛，咁， 嗯， 所以佢哋一定系有一啲能力嘅。咁但系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創意依然在度嘅，你諗下以前我哋啲電影同埋我哋啲電視劇，即係全世界啲人都會睇嘅。咁今即係而家好似可能比泰國啊、比韓國啊、比even 可能大陸有啲劇都拍得好過香港啦。咁即係追上咗 歷史片啊，即係我哋香港比較差啲啊，因為資金嘅問題。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嘅人同埋年輕人創意都喺度咯，只不過係平台唔夠大咯，即係我哋可能人數太少。 因為廣東話世界。 太小了， 但其实不小的，广东话都是不是，你香港讲了七百几万，啊，在海外我们讲九七前走了又有几十万，啊，在国内如果在这个大湾区我查过大概有四千万人懂听广东话的。 是啊， 还没计广西，其实去到广西桂林很多人讲广东话，其实个世界很大的，不要看小个广东话世界。 是啊，是啊。 啊，咁即係我哋有時就擴大咗嗰個華語區，就覺得其實比如台灣咁樣，佢哋慣咗睇字幕。 嗯， 咁你講廣東話冇所謂嘅，你加到字幕都可以做到台灣嗰啲人嘅，係嘛？咁所以其實唔好諗住香港好細，廣東話好細就唔做。咁呢個咧係自己未去比賽，就自己就整斷咗只腳啦，就唔使跑步咁嘅，係咪？ 係啊，所以其實你見近年香港咧都有好多成功例子啦，即係譬如有做瑜伽嘅，咁有做財經嘅，咁佢哋其實都有好多嘅粉絲，同埋佢哋其實月入都唔少嘅喎。之前有一個報告，佢哋其實一個月都可以賺到三四十萬廣告費嘅喎。係咯，咁即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細嘅行業嚟嘅，即係佢哋有機會係可以發展得到。好似頭先你咁講，其實個潛力唔細咯。如果可以發掘到嘅，咁我覺得，所以當日點解想做呢樣嘢就係。如果可以有機會可以同到多啲年青人一起去合作，令到佢哋可以發展到自己嘅一個媒體，咁你就變咗一個世界有好多媒體啦，就唔單止係一個兩個啦，咁就變咗有好多可能有幾百個、幾千個嘅小媒體可以走出嚟，咁個力量就可以好大咯。 嗯，我哋先聽一首歌，由陳海榮同埋林家謙嘅《隔離》。 想约他，私信他，并无事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 蓝的诱惑你等他， 一堆废话愿意否吗？ 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不必怕， 单踢靠住我跟他， 封锁了吗？就放下十四天

就是做父亲的，要将他卖给一个老头子做田房。他竟然尝试去自杀，但是不成功。第二天他就被送到他老头子的屋企去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月25日，即系听日咧，就呢个嘅奥运圣火咧，就从福岛咧就开始传出去噶啦，一路呢个传圣火嘅一个任务就相当之重要。但系今日嘅直播室里边咧，我哋亦都有咧我哋嘅嘉宾咧，系穿梭于新旧媒体嘅黄雅芬喺度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啊，喂，如果啊你用新媒体，点样可以去即系推广呢个嘅圣火传递咧？而家我哋就只系。是看住个电视机喺度望住咁嘅啫，系嘛？咁可以点样做呢？ 如果我觉得新媒体最叻嘅就系互动性同埋自主权啫嘛。 系。 咁如果可以将个圣火变做一个虚拟嘅圣火， 嗯， 咁然之后将呢个圣火， 哇！呢个传统观念嘅人就觉得好难想象同埋好难接受吓，圣火咁神圣吓，你明唔明啊？嗰个火种都唔可以乱嚟，又经历过咁多个站咧，都好清楚嘅。哇！咁玩法咁。 但系我哋新媒体就要反传统啊嘛，所以就将佢变做一个虚拟嘅圣火喺社交媒体上边一个一个咁样传出去咯，譬如我会自制一个圣火嗰个棒啦，因为而家棒都要即系制定噶嘛，我可以自己做一个棒，做一个虚拟嘅圣火。 个棒上边可以写住国家名、城市名或者自己嘅名都得咁样，好有自己嘅个人特色嘅。 所以我可以变咗喺石硖尾。傳咗去深水埗，然之後深水埗又可以傳咗去美國嘅洛杉磯。其實我覺得呢件事會好玩過，真係即係嗰個 成 日 睇住運動員咁樣跑係嘛？ 係啊，咁變咗我都可以參與嘛，即係變咗我都可以參與聖火傳遞喎。咁件事好好嘅喎。 事實上今次咧困難喺邊度咧？今次就奧委會即係東京嗰邊就講咧係會。如常舉行啦，不過冇觀眾咁啊，即係冇現場觀眾啊。咁佢就算今次聖火傳遞都勸喻嗰啲嘅日本嘅市民咧，嗱，唔好出街啊，唔好出街，屋企睇電視得啦咁樣。咁一個有個難度嘅，即係傳聖火嘅人就發覺，喂，我冇人嗰條街我度跑，同有人喺度夾道歡迎嘅跑係兩回事嚟噶嘛。 係啊，好唔一樣啊。咁我就不如完全反傳統啦。反正以前都係好多人睇噶啦，而家都冇人睇啦。咁咪不如繼續反傳統咁樣將佢變咗一個新媒体嘅传递虚拟圣火嘅玩法， 系呢个就同埋好似话斋咧，呢个嘅新媒体最重要系参与性。 嗯、 如果我净系一个观众嘅，咁咪叫旧媒体啦。呢、這个旧媒体同新媒体最大分别嚟噶嘛，系咪啊？咁我坐喺度睇，咁不如我自己就做嗰个传圣火嗰、那个，咁我仲要睇下边个接呢个圣火又好有趣嘅。 系啊，不如我哋今日做下，今晚你先做咗呢个虚拟嘅圣火传俾我。 仲有一样嘢，就好似嗰阵时咩啲赌兵嗰啲咁样咧，系嘛？咁你一接咗个圣火咧，就要捐钱，有人捐钱啊，又系做一啲慈善啊，或者赞助今次奥运啊，咁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嘅嘢嚟嘅，我觉得系。 系啊，都帮下佢哋啦，佢哋又冇晒啲门票，其实都几惨啊。 系好惨嘅，系嗰个收益冇晒。 系啊，所以都做呢样嘢，可能捐翻啲钱俾佢，其实都系一件好事。 做 一 个慈善项目都系一件好事，系嘛？即系特别而家好多嘅 NGO 即系慈善团体都好难筹款。因为商业唔好嘛，咁佢边有人再捐钱俾你咧？咁啊，透过呢个传圣火咧，又可以做一件咁嘅共商善举，几好嘅。 系啊， 咁咧，新媒体里边咧 ，KOL 咧，我哋见到好多网红啦，你嘅旗下好多网红啦，其实大家都系见到表面嗰阵嘅啫。等于奥运一样，我哋永远见到个冠军嘅啫，冇见到后边嗰啲，仲有嗰啲后边排紧队练紧。未達標上嚟嗰扎運動員係嘛？其實佢都係運動員嚟嘅，佢運動精神好可嘉喎，佢未參與到啫，可能預備四年後就嚟嘅咯，係咪？咁輸啦，即係叫做輸咗啦。 嗯， 你覺得 有咩相同点咧？同即系新媒体啲人咧，如果奥运我输咗啦，咁都系有个心态，都系输噶啦，点面对咧？ 我觉得不如讲下我自己，唔讲啲网红啦。咁其实去创业其实都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即系你见到喺香港，尤其是创业率好低，成功率都好低咁样，即系要做一盘生意。即是我是一个很好胜的人，但是我都会认输的。即有些时候不是说你做的所有东西都一定是对的。 很重要的，即是爱拼就会赢是错的，这个讲法。冇爱拼就会赢嘅呢个世界， 但系唔拼就一定唔赢，呢个都系真系事实嚟嘅，都要拼一拼。 唔拼一定输，爱拼唔一定赢，咁解嘅，即系爱拼有机会赢，系嘛？一样嘅就系好胜心系能够驱使你赢嘅机会高咗， 系。 但系咧，起下起下咧，赢嘅机会真系好低啊！除非你真系运，我哋俗语称叫运气好好啊，但系。比赛精神边有运气咁简单噶，系嘛？即系一定系你自己嘅实力噶嘛，好紧要噶嘛。 系 咁喂，我明明都有实力都输咗，咁点？ 所以就真系要认输嘅，即系我觉得认输好紧要咯。即系认输就等于你会自我反省咯，即系你会睇下究竟我输喺边一度咯。咁你即系我觉得中国人好啱，你喺边度跌低，你要喺边度起身咯。所以你认知道咗行错路啦，跟住你喺嗰度起翻身啦。跟住做好啲啦，咁繼續唔放棄啦，咁樣，咁就可以行得好啲，但都唔代表你頭先咁講，即都一定會贏嘅，但起碼都可以翻咗少少身先。 唔係贏係目標啊嘛，因為呢個好緊要啊，即奧運精神，你參與比賽咧，雖然話嗰個嘅體育精神唔一定話要贏咗先至好開心，輸咗就好慘淒，唔係嘅，咁但係你都係如果贏你先去啊，冇理由陪跑啊呢、這個世界係咪你見遇到嗰、那個喂好勁。上屆嗰個嘅金牌咁啊點啊？四年咯，體力嘅，你知唔知個世界？射擊項目就唔同係咪？ 但係有一樣嘢咧，其實我都幾受鼓勵，即係譬如我哋咧，香港咧都會去參加。即係 Olympic 噶嘛，咁但係佢哋通常出去嘅時候都係，佢哋都係話，我都知道我一定冇辦法贏，因為即係香港運動員其實先天即係缺乏好多資源，好難會贏。但係佢哋每次都係話，我出到去，如果我可以打破我個人紀錄，我就已經好開心噶啦。即係我覺得呢種都係一個精神嚟嘅，即係話我知道自己一定唔會喺個大場面嗰度贏，但係我贏咗我自己先。其實我哋創業好多時都係咁樣， 都係贏，不過係唔同層面嘅贏。 係啦，所以 自己贏了小步可以踏進更大一步， 是啊， 都是一個過程嚟噶嘛，係嘛？ 係啊，所以呢個都係緊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動力，你點樣一路推自己行遠啲，再行遠啲，再行遠啲咁樣。所以我同我哋嗰啲年輕人合作都係咁樣，即係唔係我唔係話帶住你一定會贏得到，起碼我可以推動你今日你又行多咗一步啦，你聽日又行多咗一步啦，你又進步咗，又行高咗，又行遠咗啦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一步一步行咯。咁你跌咗輸咗啦，咪又再起身又再行過咁樣。 咁仲有一個更長遠嘅諗法，我係咁諗嘅就係話。第一批的运动员他输了，如果没有这一批输了的运动员也都不会有后来的一批运动员继续来的、哎、反正输了不要参与，喂，不要参与就没有了、 嗯、 参与才有后续嘛，这个后续才重要嘛，虽然这一批你如果输了客观环境各方面都没可能赢的了，但是因为你参与咁、 嗯、 令到下一代又嚟参与，咁、 嗯、 总有一代可能突破到，我哋踩单车咪突破咗咯，即系咁。 系啊，系啊，踩单车突破，我哋以前打保龄都突破噶。 系啊，系啊， 都唔系真系冇噶。 啊，咁呢啲比较我哋香港优势啲啊，保龄就而家惨啊，即系保龄球场都少咗， 都冇得打， 都冇得打，唔知点练呢个情况系。咁但系我觉得系你唔紧要，你做呢一批，你要谂一谂咧，就系话因为我参与。所以先能夠帶動下一代去參與啊嘛，嚇、 嗯！ 呢個係相當之重要嘅。如果唔係嘅，喂斷咗咁就冇，以後就冇人嚟嘅咯。呢個運動精神，我覺得就唔好淨係睇呢一代贏定輸咁簡單。 係、啊、 你做新媒體都係咁樣，係嘛？咁你第一代即係網紅好少啫。咁而家哇，砰砰聲咁嚟喎，真係～一捱過咗嗰代就得啦嘛！ 而家尤其是疫情咧，你唔發現多咗好多網紅同 KOL 咁啊？ 冇辦法，個個都 online 嘛。 係啊，個個都突然之間原來哇，我識煮飯嘅喎，我識焗蛋糕嘅喎，我識整麵包嘅喎，原來我識。 养狗都是一个网红，即是他怎样可以训练只小狗咁样。咁所以突然之间都多了很多网红拍片啊咁样。咁所以其实疫情都帮助了很多即是新一批的人，好像你咁讲，即是最少他可以参与。 嗯哼，咁因为那个时势亦呢，未来呢那个奥运会不会都改变到呢很多虚拟比赛出现呢，而导致到突然间有一批体力不得，不过就双手手指特别灵活的人去赢都不记。 都会的，你见而家嘅虚拟 KOL 又出现了，虚拟明星又有，虚拟歌手又有，其实可能到时真的有虚拟运动员同埋虚拟比赛，我觉得。 啊，咁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妄想喎，呢、这个事实上特别今次嘅疫情一发生之后咧，大家会谂一谂，喂，佢如果唔可以实际举行咁点咧？虽然而家我哋冇预备啊吓，突然间疫情发生啦，但系疫情完咗啦，或者而家我哋经历紧疫情嘅时候，就系、是、真系要思考嘅事情嚟嘅。 都是的，其实你发现疫情之后，你发现很多以前你觉得不可能的事其实现在都变成可能的。所以你真的不知道继续发展会变成什么。 所以天马行空呢去想一下这个奥运会呢都未尝不可，因为实际上今次的在东京奥运会已经跟历届奥运会已经很不一样了。 嗯， 系嘛？嗰啲又冇现场观众睇，又唔可以大家摇旗呐喊，咁点咧？咁事实上一个运动员咧，系好需要嗰种现场气氛噶。嗱，而家我喺网喺电视度睇啲足球比赛咧，我都好佩服嗰啲运动员啊！冇观众，冇人嗌，咁你继续可以咁落力打，呢啲好难得。 系啊，原来都可以咁样嘅， 都得嘅咁。 系原来系可以咁样。 咁但系嗱，网红咧系好奇怪，佢自己对住镜头一个人讲嘢，咁嗰个摇旗呐喊喺边度嚟咧？ 哦，好多互動嘅，佢哋可以睇住。其實如果你見到而家啲人做直播，點解做得咁好咧？就係因為佢會睇住樓下嗰啲人係咁不停咁樣留言，係咁話俾佢聽。哇，你即係一定一路都有互動。其實佢哋可能自己喺度講，但係可以睇住部手機咁樣就已經知道。哇，而家有10,000人睇緊我啦，100,000人睇緊我啦，呢、這個又問緊我問題啦。所以其實個互動性都係高嘅。 啊，所以新媒體。紧要就系互动咧，其中一样嘢、就让嗰啲观众有参与性喺度啊。咁、如果而家我哋播一个奥运嘅比赛，奥运嘅圣火嘅传递咧，除咗先提嘅个虚拟嘅圣火传递之外咧，你觉得观众点样可以互动咧？ 观众点样可以互动？ 摇旗呐喊，用手机。都得嘅、哦， 都可以噶。其实都可以喺网上边嗰度直播睇嗰件事，可以摇旗呐喊噶。 系啊，咁即系其实嗰个嘅奥运当局一直咧就喺度直播住嗰个嘅全胜火嗰人一路跑，系咁跑跑嘅时候咧，嗰啲观众就透过手机去睇之后咧，就里边可以摇旗呐喊啊，俾个赞佢啊，努力啊。嗌佢个名啊，咁样嗰种参与性喺度嘅时候又唔同咗嘅，因为睇电视就冇啊，你屋企嗌自己屋企人听到啫。 系啊，都可以系咁样咯。 系一个好有创意嘅谂法啊！呢个嘅新嘅奥运，我哋点样睇同埋参与 系 好有趣嘅事情。 可以试下，我觉得都系嗰、那个虚拟圣火好玩啲，所以我哋今晚都可以发起下做呢件事。 仲有，我觉得而家嗱，头先你提到有啲嘅 KOL 香港好出名嘅就真系瑜伽可以赚好多钱啊！而家运动系。有啲个健身教练都系透过手机，即、就、系、是、一个对一个咁教嘅。虽然唔系好理想啊，但系嗱唔系唔好理想意思系大家仲未克服到虚拟嗰种嘅教嘅。 嗯， 唔系话唔理想到个地步话唔得，唔系嘅。啊，有待改善。咁我觉得奥运今次个全胜火都系嘅，可以諗下啲新嘅桥，让嗰啲人去諗下，喂，点样参与啊？点样推动啊？点样互动啊？咁令到件事虽然大家都飞唔到去东京，但系都可以参与到。我觉得个气氛仍然都喺度。 系啊，其实而家都系嘅。譬如头先你话而家。各大嘅足球賽事都已經係咁樣啦，即係你已經係可以俾啲人喺網上拍睇，跟住可以搖旗呐喊咁樣，其實都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即係我覺得我哋人都好聰明嘅，即係你喺逆境裏面你一定揾到一個方法可以。 香港人特別有創意啊！你問我係嘛？咁你彌敦道銅鑼灣唔適合咁多人嘅話，我咪行咗去獅山嗰度咯。我觉得真系要赞香港人嘅，我觉得系嗰个变通能力好高， 好快。 咁我飞唔到去东京睇，电视机睇又冇乜人，咁我可以揾啲人直 播，然後我可以參與，即係推動呢個嘅聖火傳遞，我覺得係一個相當之有創意嘅諗法嚟嘅。咁、啊、我都會嘗試咧，就打電話咧去我東京啲朋友啦，叫佢你出唔出到街同我拍下啲片俾我睇睇先。 係啊，都可以啊，應該。 因為咁多個站啊嘛，佢經歷過咁多個站，一定你可以旁。雖然佢話唔鼓勵啲群眾觀眾走出街，但你一個兩個出去影佢又冇乜影響嘅啫。 我哋喺電腦一齊開個 group 一齊睇，一齊剝花生飲啤酒咁樣，其實都 係、啊 啊、依然都可以。 或者直情係開間房，即係喺 clubhouse 嗰度開間房，然後我一路講嚇、 啊、 我。請問東京嗰個朋友喺度講，喂，你現場直播 反應如何？ 嚇，反應如何？啱啱話俾我知得啦，唔使開，因為 club house 冇得影相。 係啊，但係 Facebook Watch Group 都可以做了呢樣嘢㗎， 都可以做到。 係啊，都可以大家一齊可以睇住個聖火，全部人一齊喺度睇咁樣。 係， 咁你又可以即係擺支啤酒啊，開定啲花生啊，咁樣大家 真 係 剝花生油喎， 傾住一路睇一路可以，依然都係有嗰種效果。 同埋要研究下呢個邊個嚟嘅咧？東京呢個乜人？因為有啲藝人退出咗唔做啊，咁就係 replace 即係代替一啲係咩人嚟咧？我哋識唔識嘅咧？咁又可以噏一輪嘅喎。嗱，當大家咁樣講嘅時候咧，喺個新媒體嘅裏邊咧，越講咧就會炒得越熱嘅，好奇怪呢件事係咪？ 其實係噶，通常都係咁樣噶，即係你大家一路講嗰樣嘢，其實呢個就係媒體嘅叻嘅處啊嘛， 舊嘅媒體 咧炒出嚟啊嘛，可以 係啦。舊嘅媒體我好記得啦，就是、X File 嗰個嘅片集咧。哇，好 elegant 嘅、哦，即系大家咧喺中环区嗰啲咧，即系攞住啲咖啡就讲寻晚睇呢个嘅节目，其实冇人睇得明嘅。呢个就系媒体嘅威力啊嘛！ 媒体嘅威力其实真系好大噶。到今日即系一路我哋讲住新旧媒体啦，无论系新定系旧啦，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媒体有一种好大嘅影响力咯、 嗯， 即系佢可以带到一啲信息出嚟是可以感染到人的。 是。 所以这个都是我很希望继续在媒体工作的，就是我很希望可以带到正能量给这个世界咯。 所以其实大家听日开始就留意这个奥运圣火传递，去到哪个站，跟着下一个站去哪，你不断在你自己新媒体里面讲的时候，就協助咗成個東京嘅奧運會咧一種嘅宣傳、 嗯， 大家雖然飛唔到去有啲可惜，咁但係自己網上做咧有份參與咧，又覺得彌補到少少嘢。 起碼可以感染下身邊嘅人先啦，即係而家好似冇聲冇氣咁樣，但係大家一齊講下都有啲感染力，覺得原來啊件盛事都仲係發生緊。 咁突然間會有個嚇、啊、香港在東京嘅人咧，會同你。搭阿爹咁嘅时候就现场直播，咁使乜即系某大电台嘅记者同你讲啫，系咪？嗰个仲真实、啊，随时 系， 同埋佢讲嘅时候冇限制、啊，我觉得呢个系好有趣，大家就可以参与咧整个嘅奥运嘅圣火传递，我觉得好有趣嘅， 嗯， 系嘛？咁呢个事实上你真系做新媒体人啦，即系好有创意地话俾我知，点样就算唔飞得去东京都参与到， 系啊，所以从听日开始，希望大家都一起用啲創意嚟到參與下 我覺得好勁啊！咁嗱，聽晚咧嘅廣東廣西嘅節目咧，我哋會有鄧達志同埋李密咧負責去講一個題目，叫做講舊時人同埋事嘅。咁啊，最後咧，我想送一首歌俾大家，係恩妮嘅，叫做《明日話今天》。 昨天亦提到 在那天边良田，实在是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随前面